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见过最好的人，也见过最坏的人，他从不怀疑恶的存在，却也不会为此去质疑任何的好。在他最恨最不像人的那段时间，他会和楼影发短信，那个时候楼影已经无法回复他了，不过池小池会默认他看过了或者正在看。不管他多累多痛恨，只要在睡前用自己那个小小的功能简单的只有通话和发短信的手机上发上一条短信，他就能心安地好好睡上好几个小时。 楼哥，晚安。今天考了第一，想你了。有人找我拍戏，听说是一个很有名的编剧看中我，是不是假的？我要不要去？我睡前有喝牛奶，一大杯呢。 虽然在以后这种疗法的疗效渐渐削弱，但好在楼影不会换号码，始终在那里温柔地随时准备包容他。为着这份温暖，池小池会尽量去保持自己的心，好让他不要变得太多。然而无论如何，他终究不是以前的那个池小池了。叶继明感到了他的沉默，便陪他一起在欢声笑语里坐着。文玉清被任听风叫去喝酒，他们也能趁机说些闲话。叶继明叫他： 姓池的。 嗯， 姓燕的老王八蛋是怎么对素吉还有陈无云的？ 上辈子他也只是耳闻过此事，主题还是夸耀燕京华拥有着如何的雷霆手段。池小池冷笑，上一世在夺取鲛人千年剑意的燕京华带领下，石雨山付之一炬，程务云遭受重创，被活活脱离石雨山范围，灰飞烟灭。苏吉被擒头颅，燕京华意外获得长生不死之药，欢欣鼓舞，意气昂扬，好不得意。叶继明听闻差点当场气死，但一转头看到燕京华远远坐着，满脸强行压抑着不甘，面前的馄饨也没动上一口，不晓得是真没胃口还是不相信山鬼他们，心中的不快立时散去。这辈子素姬和陈无云好好的，又得到了靳虚风三师叔和小师叔的认可，燕京华就是后来走狗运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机缘，怕也找不到下手夺丹的借口。既宽了心，叶继明张望四周，心下不无感慨。他没有读过那本《鲛人仙君》，只知大概的剧情。石雨山是原本的他该和段书觉相遇的地点。叶继明问道： 你说那名笔者到底打算怎么写我和小鱼的初遇呢？ 这要问你了。如果你是在石雨山第一次见到段书觉，会怎么样？ 我跟他不熟的话，当然会看不过他的伪君子相，要找机会教训一顿了。不过大概不会再给素姬过生辰的时候，等下山了再说吧。 池小池饮了一杯煮酒。 那这大概就是作者本来想写的故事了。 酒足饭毕，众人辞行，送走这些萍水相逢的善心人，素姬转身回到山中，却遍寻不着程无云的踪迹。 他绕山而行，不急不慢地轻声唤道：“ 程姑娘，程姑娘。” 在路过当初那片两人相会的竹林时，程乌云从其中竹子上跳下来，落在他身上，沙沙地带下一片摇落的竹叶，咯咯地笑着。他一点重量都没有，可以轻松背起来。过去温如端庄的神女趴在山鬼的背上，刚刚才梳好的头发都散了开来。 都送走了，送走了，那现在轮到我了。好好好，送你回家。 素姬背着他往他们共同的家走去。程乌云抱住素姬的脖子，思念起方才离开的众人。 他们人真好啊，明年还会来吗？那是缘分啊，不必强求。听我的，以后不要抓人了，可好？不抓。生辰的时候也不能抓。 程乌云愣了愣，趴在他背上艰难地思索了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 嗯，不抓。 这就算达成协议了。程乌云乖了一会儿，又提出要求。 今天的书你还没有读给我， 你想听哪个？ 诗经。 素姬随便捡了一篇，轻声背起。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千余乔木。 山鬼念一句，神女也跟着念一句。神女不很懂是什么意思，咿呀学语，学着他说话的腔调与发音。他时而恍惚，觉得字词熟悉，场景也熟悉，仿佛在久远之前，再久远之前，他也这样带过一个人。自己念上一句，他便学上一句，于是千年光阴也不显得难熬。一日一日就这样过来了。下山后，任听风留下几个弟子，让他们随同那些被擒上山的人们去石雨山中说明，千年前的山鬼并未复活，人们是被流窜的山匪捉拿，现在山匪已被全歼，请大家不必担心。至于那事前逃过一命，口口声声说同伴被拖入地底的盗墓贼，他身份尴尬，证词不能尽信，说不准只是因为盗墓贼们内部分赃不均，彼此殴杀后被人发现，因此信口雌黄，希望借山鬼之名为自己洗罪。总之，他们尽量帮素姬与程乌云把一切打点妥当就是。坐下安排后，任听风本打算和文玉京一同离开，文玉京却温和道：“ 三师兄，你们先行。”“ 六师弟有事儿？” 文玉京态度相当彬彬有礼。“ 萍水相逢便是有缘，我们还需送这位公子过山赶考。” 他指的是叶继明。叶继明一怔，他这次来石雨山只是想念小鱼，想来看上一看，本打算下山后就与他们分道扬镳，孰料文玉京提出相送。他心里有些犯嘀咕，不过没有推却，他倒想看看文玉京葫芦里想卖什么药。任听风习以为常的一摆手：“ 去吧去吧，但莫要像以往那样说是下山采株仙草，一去三五载不见回转啊。” 文玉京一笑，目送任听风携包括燕京华在内的众弟子远去，回转身来对迟小迟道：“ 你在此稍后，师父去送明公子一程。” 池小池微微一挑眉，诶，这就是有意支开他了。池小池还想争取一把：“ 师父，不如我们一道。” 文玉京已经走到了叶继明身边，背手敛袖，头也未回，重复道：“ 稍后。” 池小池在文玉京背后歪头对叶继明使眼色， 自求多福。叶继明亦有些莫名，但他轻狂嚣张惯了，又自认没做什么亏心事，对上这文质彬彬若质风流的公子哥，他自觉没什么可打怵的，于是他便一拱手 请了。